或者奥运会啊，咁呢啲喜庆事啊，就都会使到中国向前大步呢个南国向前行。咁所以积累得呢十零廿年咧，中国嘅成就就非常之巨大。咁啊，同美国之间嘅较展差咧，已经好明显地出现啦。咁啊，喺呢度反为值得我哋深思嘅就系、是。中國的制度存在著什麼缺點呢？而美國的制度又存在著什麼問題？而它的原底優勝的地方又能否繼續下去呢？這些呢，其實只要全世界的知識界、專家、學者，大家都用一種沒有偏見、沒有傲慢、很客觀地來分析、收集數據嚟研究、嚟討論，揾出解決每個國家嘅問題嘅方向。而我好相信，以現在人類嘅科技同埋知識組織系統，我哋應該進步得比以前更快。但係可惜嘅就係，我哋大家花咗好多時間喺一啲因為偏見同埋傲慢所帶嚟嘅呢個失去咗時間咁嘅環境。當人哋問到德州呢次嘅事件點解政府會唔理嘅呢，咁甚至有啲民選嘅議員都去咗度假添啦，咁答案就係因為呢啲偶然事件呢同選舉嘅票數爭取票數冇關，所以呢就冇人留意嘅，冇人關注嘅。咁於是你睇到美國中南部的很多的歷次的災荒呢，都是至今未能夠即好好地恢復和解決。咁當然在同一個地方的富裕地區，他們一切是照舊如常，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其實每個社會都存在著自己的短板。如果大家沒有對自己的这个过分的自尊，过分的对自己的绝对的自尊信任，对自己有太多的偏见的想法，其实有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前全世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美两个我们今天这么说的超级大国还是太早，因为中国还未是。在十零年前呢，奥巴马已经提出，不如我哋叫 G2， 吓、啊，即系可唔可以叫 G2 咧？世界上啲人就系咁讲。而家事实上系 G2 啦，系中美啦，但中国唔敢应呢个位，吓、啊。正如王毅呢个外长讲，我哋从来冇意思要超越美国，或者要改变呢个世界秩序。我哋只系要求大家有携手去共同去创造一啲对彼此国家有利嘅嘢。嗱、啊，本来呢个系一个好低嘅要求，好容易做得到嘅要求。咁但係事實上，我哋睇到呢段期間就唔係咁樣。好多美國或者聯合埋歐洲部分嘅國家對中國嘅不斷嘅挑釁，都係製造大家嘅摩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我哋不幸嘅事情。咁所以每一次呢個節目一講到呢一類問題，我都會喺個腦裏面盤旋，我究竟係企清楚嘅態度去譴責某啲錯誤嘅嘢好啊，抑或企翻一個呢、這個比較第三者謙卑啲嘅態度，綜述綜觀雙方各方存在嘅問題嚟討論好呢？咁我多數都係採取咗，即是用一種比較褪後啲嘅態度嚟思考嘅，咁啊，但願呢一種咁嘅褪後啲，留多啲空間，呢、這個多角度去觀察，俾啲時間去觀察，少啲偏頗，少啲傲慢，少啲自以為是嘅一種分析嘅態度咧，能夠咧呢、這個俾大家所接受。咁我知道有陣時自己講嘢，有啲聽眾係傾向於某個態度嘅，就覺得我講得 唔湯唔水。咁有啲亦都覺得從另一個角度覺得我唔係好夠好 sharp 好清楚，講明嗰、那個立場。咁我覺得其實任何事情都係多元多角嘅，嚇、啊。正如我同大家講，一個球形立體係360度嘅立體，每個角度都可以有唔同嘅觀點、唔同嘅資料。因此啊，我盡量希望能夠提供多一啲我感覺到嘅嘢，去話俾我哋嘅聽眾聽。我哋冷靜啲想一想。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收到很多、医生那类的听众给了很多电邮和给了很多信，我都是说在节目上听到我的眼有些问题，很多都是可能是眼医来的。咁啊，有啲系直接俾電郵我，有啲直接俾信我，有啲系通過各種各樣嘅信息渠道話俾我聽。請我注意。咁我可以喺度前面講一講，隻眼唔係有咩問題，主要係因為年紀大啦，有啲眼乾。咁天氣一轉變咧，這個眼乾症咧就好犀利。咁所以我都係每日點10-8次嘅眼水。咁嚟避過嗰個眼乾嘅問題。如果再有咩困難，我亦都有好多我自己嘅醫生同埋我嘅朋友關心我。咁呢啲朋友醫生嚟嘅各種嘅電郵咧，我喺呢度再三再四向大家表示感謝。亦都有啲電郵嘅信息俾我，就提醒我注意一下，叫我啲助理搜集資料嘅時候咧。盡量要注意嗰個時間嘅時序，同埋咧究竟咩時候邊啲地方發出嚟嘅，唔好呢個用錯咗咁。咁我都非常感激，所以我同我啲助理嘅團隊講，你哋咧要好小心，同我揾清楚啲資料，要有埋時間來源。睇得唔清楚啦，係我自己嘅事。但你哋俾嘅信息，我如果唔準確咧，就係咧呢個你哋俾資料我嘅錯誤啦。咁大家都而家都好慎重。多謝呢啲聽眾對我嘅嗰、那個幫助。另外有啲聽眾話俾我聽，話新加坡嗰位馬凱石先生有個公開嘅論壇，有個公開嘅課喺網上嘅，就請我可以上佢個網去。聽課同埋學習，我對於建言思齊，我係好樂意嘅。咁呢、這個如果碰正我自己嘅嗰、那個信嗰、那個水平啊，我自己嘅電子技術嘅水平係能夠做得到咧，我都會去聽。但係因為我自己係咩都冇嘅，冇電話，冇任何嘢，我冚唪都係靠我嘅秘書系統。去幫我處理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唔能夠直接喺電子信息度直接同呢、這個好多嘅朋友溝通，呢、這個都係我而家嘅缺陷。咁但亦都可以講話係我自己嘅選擇，因為我寧願花多啲時間喺書本喺文字嗰度去思考，同埋咧呢、這個作反應。咁因此咧，這個多謝呢位聽眾，即、就、係、是、請我去上呢一類嘅堂，我係。乐意嘅，但系碍于我嘅技术水平，即系同埋我自己嘅习惯唔系咁样样。多谢你嘅意见。咁啊，我亦都收到一个听众，咁 他是劍橋的一個科學博士生，科學博士了，不是生了，做了很多年的事了。他也都是有注意我這個節目，他就給一個訊息來問我，他說如果就算習近平做得很好，那習近平之後又怎樣呢？那些領袖怎樣產生呢？如果產生了一個不是那麼好的領袖，咁中國又會點咧？咁呢一個問題早在呢三四十年都係咁講噶啦，嚇、啊！從毛澤東當政到現在咁多任嘅領袖，有好好嘅成績嘅，有呢個一般成績嘅，呢啲領袖嘅出現，對中國嘅制度嘅討論咧，都有呢一個問題嘅。咁我覺得係一個相当好的问题。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要答，我想一阵连埋一起讲啦。就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整个西欧北美的社会这么集中攻击中共，还有这么集中攻击习近平呢？是不是这个组织这些领袖有骄傲自满的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应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冷静的问题和讨论，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我自己也都不断在想，是不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有哪些东西真的我们做错了而引起人这样的反应呢？如果是，我哋应该作咩回，作咩安排处理调整呢？咁，但我首先就问自己一个问题：点解会咁集中攻击中国嘅执政党同埋习近平主席呢？咁，我反复思考咗好长一段时间，我嘅答案就系喺呢一届嘅习主席嘅政府，就系因为佢做对咗好多嘢。而呢啲嘢使到中國更加富、更加強、更加喺世界上產生巨大嘅制度性嘅影響，所以先引出咁多嘅呢、這個嘅所謂壓力對峙。而事實上好多嘅壓力對峙，我覺得係根本係一種傲慢嘅反應嚟嘅。譬如舉個例，我哋過年嘅時候，講到呢、這個我哋報道我哋嘅春晚嗰啲嘢嘅時候，好開心，全國人民。咁啊，某電台嚇、啊，好似係 CNN 啩，講我哋新疆而家係進行緊種族滅絕。咁啊，地圖打出嚟咧，個新疆咧係我哋粵北嘅一個鎮，叫新疆新疆。咁你諗下，連個新疆喺邊度，佢都搞唔清。他们就所有的假资讯呢就排山倒海去攻击中国政府、中国的社会现在对维吾尔族灭绝了。这些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已经到了大家都不理性去搞清楚件事先。那如果你说一定要拗这些灭绝不灭绝的问题，过去二百几三百年中南美洲的各种各样的灭绝不是更多？如果大家有看过美国一本小科学家的书《钢铁、细菌与枪炮》，那本很厚的书，讲整个这个西方殖民地发展在全球所带来的那种灭绝，又何尝不是非常非常之多呢？当然历史已经过了去，我们没有需要不断去大家翻这些老账。但最少你而家讲紧话我哋新疆嘅问题，我想请问，好相信呢啲嘢嘅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哋呢个海外嘅我哋港侨华侨嘅所有呢啲同胞，你去过新疆未呢？你有冇喺新疆度有任何嘅感觉呢？嗱，呢啲咧唔好咁快脆信啊！而家我哋又灭绝啦，我哋而家又咁啦咁，所以。最近以嚟集中對於我哋香港問題啊、台灣問題啊、涉新疆問題、涉西藏嘅問題， 好多好多有系统有计划嘅造谣生事嘅攻击。有阵时我自己都唔想回应，因为觉得喂，佢连地点喺边度都未搞清。新疆咁大嘅面积，六分一嘅中国国土嘅一个地方，佢哋居然可以将粤北嘅新疆当系新疆，咁佢又报道山猛啦，讲到咧似层层一样，将我哋有啲同新疆维族嘅妇女睇病，就整个标题就系同佢哋绝育。嗱呢啲咁嘅嘢，既然你系刻意要反对中国，既然你系刻意要攻击中国，咁诶呢个的确我都唔想嘥唇舌去同呢啲咁嘅偏颇傲慢嘅刻意去回应。但系我就希望我哋嘅华人嘅全世界嘅同胞要清楚，200年嚟最近呢200年，中国系目前系人民生活得过得最好，食得最饱，饱到甚至有啲浪费。而家中央政府要捻呢样嘢添，系生活得最好嘅呢个时代。引出有啲人如果唔满意或者妒忌，咁啊可以理解。但我哋自己嘅呢、这个亚裔嘅亚洲嘅呢个公民咧，应该睇清楚呢度系充满咗，正如新加坡嘅嗰位外交官讲嘅，系一种种族嘅傲慢、文明嘅傲慢与偏见。佢哋以为自己嘅短短嘅呢个200几年、300年嘅时间，就代表咗全世界所有过去5000年、8000年、10000年嘅文明。但系好多学者都清楚讲，文明系冇绝对嘅优势嘅。如果佢唔存在，佢就已灭亡咗啦。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就讲：吓、这个挑战回应，如果一个文明能够接受挑战，佢作出正确回应，佢就一路存在，但系唔会永恒嘅。 我已经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怨念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便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

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系挤塞，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另外咧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分别咧近牛池湾体育馆同埋彩云圣日室小学嘅慢线都系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分别系近牛池湾体育馆同埋近彩云圣日室小学对开嘅慢线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牛池湾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顺利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咧，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嘅慢线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创知中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到天马苑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每一个的文明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在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这个细细的星球上面，无论你说你在哪个州哪个地方，如果我们一去到宇宙浩瀚，你就会很谦卑地看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星球。特别我们最近去了火星了，看了更多的外太空的星球了，就更加知道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如此浩瀚，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珍惜地球之余，就要好谦卑地在这里生活，就不要一种极端的自大和狂妄。这次的疫情本身，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讲，其实是这个的病毒亦都是试炼紧我哋人类点样作出反应。我哋所有嘅生命喺呢个地球上，亦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因此，一种谦卑嘅态度嚟睇我哋嘅大地，一种好谦卑嘅态度嚟仰望成个嘅星空，我哋自然就会觉得我哋身边嘅人类都系我哋喺呢个地球嘅同胞，无论系美国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等等，只不过是因为地理环境种种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我们某些的差别，我们无需要这么介意哪个是绝对的优势，而还充满傲慢地来生活，而且以为可以指挥。这个就是我看到一个生物片，一只小小的昆虫在海底爬了上去那个另一个海底的小植物上面，就站在树很高兴地浏览周边。那个旁述就说，他现在可能觉得自己是全道部生命最高点，他在树很高兴地觉得自己享受着王者之风。那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一个比喻。我们 人本身而家喺呢个社会上，喺呢个世界上，亦有呢个情况。所以讲到不同嘅体制嘅优点、缺点，特别我本人对美国嘅制度知得唔多，认识有限，所以唔敢太多讲美国嘅情况。虽然我都有好多亲属喺美国工作，佢哋都即係好了解美國，但係因為佢哋所處嘅社會階層嘅唔同，我都唔能夠用佢哋嚟代表咗美國就係咁樣，咁所以唔去討論人家。講翻頭先嗰位劍橋嘅科學博士問我，咁如果習近平之後係點啊？咁點樣產生新嘅領袖啊？咁我覺得頭先我講到，我想討論嘅就係、是。點解而家會集中攻擊中國嘅執政黨同埋中國嘅呢一任嘅領袖呢？咁我相信都一定係有一啲原因喺度。咁我呢度舉一舉舊年一年嘅疫情嘅情況所造成全世界都意料之外嘅現象。呢啲可能就係刺激起好多人嘅一種偏見裏面嘅一種傲慢嘅負面嘅反應。喺舊年一年呢，一個疫情之後嘅整個全世界嘅封鎖所造成嘅整個生產供應嘅鏈，本來亦以為喺美國壓力底下，中國嘅生產鏈供應鏈會斷咗啦。點不知事情恰恰完全相反。全部的对全球的供应，包括对美国、对欧洲所有地方的供应，都是中国挞着了，增加了 50% 以上的供应量给全球。其中最令人感觉到有趣的就是，在很多年前，大概应该讲为二三十年前，我们讲到海洋经济、蓝色经济的时候，是对于海洋的运输经济系统是很多 的研究和了解的。那当时大家的眼睛呢就只是看住海洋，是没有再看住陆地。似乎这块欧亚大陆的这个世界之岛已经好像大家没有关注了。因为美国的全部力量都在海洋，440几个军事基地大部分都在海洋，所以整个海洋基本上是美国强大的力量控制住。所以美国从来不签任何海洋的文件，从来不签任何海洋的公约，因为他觉得海洋就是我美国的。因此根本就不当你们有什么海洋公约要谈，是直到南中国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才因为说菲律賓告了中國上去海洋法庭，去個國際法庭，先注意到海洋問題。當美國表態支持的時候呢，佢先大家先清楚，原來佢從來唔簽任何海洋嘅嘢，任何海洋嘅文件公約佢都冇份，因為佢認為佢就係海洋秩序嘅管理者，你哋簽係你哋嘅事。咁所以點知舊年一年呢就出現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是、陸上嘅交通突然間恢复晒，就以一个数字来讲，是感觉到好好新鲜好有趣的。就是去年一年呢，由亚洲的我们中国的这几个生产的工业的产品的城市运去欧洲的那个列车，是开了12400列的列车，从这些中国的城市开去欧洲，供应给欧洲全部的生产生活所需。所以德国人说，哇，我们现在对中国依赖更大了。其实调转来讲，就是中国也都更依赖世界了。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无需变做一件攻击中国的事。但是从这个陆上交通的大量的恢复和发展，的确使到我哋睇到世界巨大嘅转变嚟紧。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陆上的交通的发展，其实在过去一百年呢，曾经是美国强大的巨大的基础。美国到现在还是全世界铁路里数最多的国家，它有 25.5 万公里的铁路。它的铁路基本上是运输货物为主，因为美国这么大的内陆，它不能够由东岸的海岸去到西岸的海岸，而是更多地美国内陆的那个铁路运输。当然也都高速公路上的货柜运输、航空的运输，但原来美国是全球铁路运输最大、里数最长的国家，到现在它都是世界第一的。现在世界第二、第三的就是中国、俄国、印度这些大国的土地。而美国的铁路运输呢，基本上是货运为主，客运就很少的。我自己坐过美国的内陆上的客运，是的确是相当上个世纪中的高级 standard。上个世纪中的高级 standard， 不要拿现在的高铁那些来比，因为已经是不同的世代，所以跟他们比都是不公平。但是美国在铁路运输依然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 咁喺最近嘅铁路运输嘅情况咧，中国咧高铁系世界第一，佢有30,000+公里，而货运咧净系呢个由亚洲中国嘅海港到欧洲嘅，每年咧旧年一年咧就去到12,400+个列，每一列咧系100+卡嘅货，从运输啲比较低价嘅嘢，一路到旧年咧开始转入去运输各种高价嘅电子啊、医疗啊嘅产品，所以铁路所产生嘅作用系一个新嘅状态嘅出现。但系呢个铁路呢个状态，如果你一深入去呢个事情，你就发觉系唔简单嘅。中国嘅路轨而家已经去到呢个500米咁长嘅路轨，同埋咧佢个焊接技术已经系到无缝焊接，所以喺中国高铁咧，你听唔到劲棍劲棍劲棍咁嘅，因为佢个路轨够长，同埋佢个焊接嘅技术非常高，仲有咧佢嘅电子管理系统、信息系统同北斗嘅通讯定位系统嘅联系，所以今日嘅中国嘅客运铁路已经系超前咗全世界好多好多噶啦。但呢次嘅中欧列嘅客运嘅货运咧，就更加显示出一个惊人嘅一种能量。佢大概平均缩短咗海运嘅10到14日嘅时间，就去到欧洲，货运量好大。而咧，因为货运里边嘅嗰个价值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咧嗰个系统嘅对世界经济影响咧就越嚟越大。咁呢个都系喺疫症之前嗰个流行咁大嘅灾难之前咧系谂唔到嘅。咁跟住落去，当然随住疫如果解决咗，航空松翻，海港松翻，可能咧呢个中欧呢个列车咧嘅影响就会稍微少啲。不过因为大家已经尝到佢嘅甜头啦。嗱，我曾经坐过由中国到欧洲嘅火车，咁啊最深刻体会嘅就系路轨嘅宽度唔同。中国路轨系窄轨。俄罗斯即系苏联以前嘅路轨系阔轨，去到东欧都仲系阔轨，一去到西欧又另外一种嘅尺寸噶啦。咁所以轨道嘅换系一个相当麻烦嘅问题，信号系统嘅换又系一个麻烦嘅问题。咁中国最近咧就生产一大批新嘅有巨大承载力嘅火车头、机车头啊，俾呢、这个。俄羅斯俾呢個中東嘅國家，特別哈薩克斯坦啊、吉爾吉斯啊呢啲國家，用中國嘅巨型嘅有巨大拖力嘅呢、这個嘅列車頭，咁整個嘅歐亞大陸上嘅陸路交通、鐵路交通咧，係非常之即係突然間出現個重要性。咁大家會知道路咧係牽涉到路軌，路軌就牽涉到嗰啲土壤氣候問題，好似去到中亞地方過咗哈薩克斯坦之後咧，可以嘅温差咧-40度嘅地方到-50度嘅地方，上下相差咧可以90度咁嘅巨大嘅温差嘅。咁點去解決嗰個土地嘅結實、火車軌嘅結實？车轨同呢个车之间嘅联系，所有呢啲听起嚟好似以为架车经过啫嘛咁，但系呢啲列车咁嘅载重、咁嘅速度嚟喺嗰度行驶，所需要嘅科学技术，绝对系里边包含咗好多好多嘅专利技术喺里边。所以呢次嘅疫症，我查晒所有嘅。即係盡量去了解更多嘅鐵路資料咧，先知道原來個鐵路嘅高科技嗰啲所謂黑科技啊，係非常之多擺喺個鐵路系統裏邊嘅嚇。譬如我哋100+卡嘅列車嗰啲貨物，前後可能幾架 呢個火車頭喺度推喺度拱，佢先能夠達到每小時咁高嘅速度喺個土地上邊嚟運行。而咁樣樣點控制到咁多架車嘅車頭同埋貨卡之間嘅協調同埋平衡？仲有咧，仲要適應土壤嘅情況。喺我哋中國青藏鐵路咧，如果你去坐過，你就知道青藏鐵路除咗話環保嘅問題嘅注意之外，佢有相當段咧係要插啲熱棒啊，嗰啲佢哋叫做金剛棒啊，插喺鐵路兩旁嗰啲地基度嘅。原來嗰啲棒咧係要發熱，係控制嗰個地基嘅土壤個温度，唔好影響個路軌嗰個平衡啊，嗰個穩定啊，呢啲嘢，呢啲全部都係高科技，並且全部係靠電子信息、北斗以及大電腦去控制住。所以你能夠坐好舒適、好平穩嘅客車，咁高速度絕對唔係淨係話快啲快啲咁簡單。每一個快，從土地到機車到通訊，度度都係科學技術喺裏面起緊作用。咁所以我覺得睇完呢個鐵路嘅狀態，睇完舊年嘅呢個運輸嘅情況，睇完舊年中國嘅生產對全球嘅供應嘅情況，老實講，美國嘅驚其中一個就係、是、哇，原來中國咁大嘅能量去支持緊全世界嘅生活。美國嘅好多超級市場好多嘢都係中國嘅產品，去到中國，去到美國嘅海港，通過海陸聯運去到美國嘅海港，去到美國嘅每一個城市，去到美國嘅超級市場嘅架，喺全世界一個農村嘅牛奶變咗一個牛奶產品，去到中國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嘅餐桌上邊，都係呢個中國嘅產品。所以難怪拜登講嗰句，當佢呢句係美國嘅俗話嚟嘅，佢話再唔全力以赴嘅話咧，我哋美國人嘅早餐都俾中國食埋㗎啦。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好嘅講法，因為好似一種競爭你死我活咁。但係事實上，舊年一年嘅疫症所帶嚟嘅中國對全球嘅影響，我哋睇到嘅就係啲疫苗嘅問題。但事實上，原來全球舊年一年嘅停頓，只有中國呢個經濟引擎喺處供應緊全球嘅各種各樣嘅嘢，讓個地球冇停頓落嚟。